就是说在历朝历代的这个就是各个分封制的国家哈，基本上都没有超过三四百年的，已经算非常长寿的了，三四百年。 对， 但是楚国却生存了八百年啊。这本书其实讲的就是楚国的八百年历史，所以想问问杨老师怎么想到写这个题材。 首先我自己对于这个先秦史是非常感兴趣的，就先秦那个时代，我们说像刚才一丹你说到这个各个国家一般存在的可能三四百年的朝代，但在先秦呢，由于本身周朝周王朝他自己延续了八百年，所以周王朝下面的很多这些诸侯国呢，可能有少的三四百年，多的可能五六百年甚至七八百年，这倒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呢，楚国它不光是从时间上延续了七八百年，同时它对于它的整个这个疆土是非常大的，当时占了基本占了中国的小半壁江山。而且呢，它对于中华这个历史进程实际上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楚国对咱们中华民族今天的贡献不比秦国要差，但是可能我们的历史书上呢讲秦始皇统一秦国，他这个统一讲的比较多，而对楚国在这方面呢相对可能讲的少一些。所以由此呢，我自己对这方面可能产生了一些兴趣。因此呢，就跟华中科大出版社的老师我们经过商量之后呢，就写出了这本《楚国风云八百年》。 楚国风云八百年啊，这本书其实我拿到的时候我就在想，是不是写楚国这一个国家啊，一个小国它的这个由弱到强的过程。但是我发现其实杨老师特别分了两部分来写，一部分是春秋卷，一部分是战国卷。 对， 就 说楚国它并不是说简单的一个单纯的由弱到强，如果光论楚国的实力，实际上在这本书里面就春秋卷的可能到这个春秋卷的前一半，甚至不到一半一小半的时候，楚国就已经成为了当时全天下就最大的一个诸侯国。因为当时到春秋时期周王朝已经衰败，是这诸侯国林立，而这诸侯国中最强大的就是楚国。一直到后面经过了几百年，到战国晚期秦国崛起之后，楚国也依然是秦国最大的对手。但是呢，我们重点讲的并不是说楚国它如何由小变大或者由弱变强，也不是说它以后又如何由强变弱，而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呢，谈楚国它对咱们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一种改变。它楚国最早它是一个蛮夷国家，因为它在长江流域，当时咱们中华民族的无论是夏朝商朝周朝，它的统治核心都是在黄河流域，而楚国它位于长江流域，在当时被华夏中原的这些诸侯视为一个蛮夷。但实际上呢，正是这样一个蛮夷国家，它积累了强大的实力之后，并没有像很多我们说的比较落后的国家一样迅速崛起迅速崩溃，而是说在楚庄王这个时代主动的吸收华夏文明，遵守这个华夏的礼法，以至于呢一个原本被视为蛮夷的国家，它最后它在楚国这个国内这些中原的文化礼法反而被贯彻的最好。所以到了孔子他晚年的时候，最后一度曾经打算到楚国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 对，应该说楚国的文化建设之路就是楚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之路。 对， 而且说到了楚国，很多人对楚国的人楚人啊，这个在历史当中是有非常多的记载的。比如说我们看的《芈月传》当中，芈月就来自于楚国的一位公主。 对， 那么大家通过电视剧也感受到了哈，楚国那个时候实力非常的雄厚。所以像秦国那时候都是小国哈，就要扒着楚国哈着楚国要来跟他这个联姻，是吧？ 那倒不是，当时来讲呢，秦国和楚国就说进入战国时候，当时有三大国，战国七雄中间有三个最强的，就是西边的秦国，南边的楚国和东边的齐国。这三国应该说是各有所长，齐国呢应该是最繁荣最发达，因为毕竟它是老牌国家。楚国是领土最广物产最丰富，而西边的秦国呢最彪悍最善战。这三国的实力呢应该说是伯仲之间。但是呢，你刚才提到这个，你这个就说 联姻， 他两国联姻并不是说因为那一会儿楚国强了秦国才的联姻。秦楚两国是世代友好。 这个世代友好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从到春秋时期，到春秋中期的时候，秦国跟楚国关系就一直很好。当时他们共同为了对抗晋朝的霸权，晋国不是晋朝，对不起，晋国的霸权，秦楚之间就一直联姻。后来到了这个，咱们知道有一个著名的伍子胥。伍子胥报仇，他是照楚国的反要报仇。 为什么伍子需要造反呢？是因为当时就是说楚王楚平王杀了他的父亲，也为什么楚平王杀他父亲呢？因为他父亲呢是楚国太子的老师，楚王跟他的儿子太子发生了矛盾。那这矛盾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当时秦国的国君把一个公主，很漂亮的公主嫁到了楚国，本来是要 嫁给楚国太子，结果呢被这个楚平王看见了，自己把这个原本的儿媳妇给自己娶了，所以父子失和。而同时呢，伍子胥报仇之后，他带领吴国军队打进楚国，逼得楚国楚王，当时的楚昭王是狼狈逃走，之后又是秦国出动军队帮助楚国复了国，所以秦楚之间他们的关系非常友好。包括甚至到最后，我们知道秦始皇他登基以后啊，平定了这个他的母亲的情人嫪毐的叛乱，平定长信后嫪毐的叛乱，在这个叛乱中间，他手下有两个很著名的大臣，一个叫昌平君，一个叫昌文君。这个昌平君和昌文君都是楚国的贵族，就楚国的贵族在秦国担任这个重要官员，并帮助秦始皇打败了叛乱，夺回了政权。但最后这个昌平君和昌文君在秦始皇灭楚国时候又毅然倒戈起义，加入楚国一边，并且昌平君还成为了楚国的最后一任君王。所以两国之间这个关系呢，应该说错综复杂，这几百年联姻纠葛， 就像两个人一样哈，这个比两个人还要复杂。 对， 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这种恩恩怨怨啊，这个应该说在楚国八百年历史风云当中还是非常的多的。 对， 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非常好奇啊，因为其实我们看《芈月传》就会发现，我们对楚国的了解会觉得好像楚国也是一个离我们现在想象当中非常偏僻的一个地方啊。比如说，在这个《芈月传》当中就有一个细节啊，就是说这个芈月跟她的这个姐姐啊，要下嫁到这个秦国，然后呢，他们有一个礼，这个就是叫做出嫁礼。这个出嫁礼，他们穿的衣服都是五彩的羽毛啊，然后全部都是很像现在云南的那个地方特色哈。 对， 所以大家就会问啊，这个楚国当年它发源是在现在的什么地方？那后来壮大，它的疆土有多少？又是什么地方？ 楚国是这样的，就是说从现在的史书记载来讲，楚国的王室，就王室成员，他们最初的祖先呢是叫做祝融氏之后，就标准的华夏后裔，在从河南发源的。但是呢，他们在经过夏商之间这些几百年上千年变乱的时候，逐渐呢迁徙往南迁徙，迁徙到了今天的就是说金山丹阳一带。这个丹阳， 金山丹阳是哪个地方？ 丹阳一带呢，这个历史上学家目前还有一些争议。一般认为呢，有的认为是在湖北的西北部，有的呢认为是在陕西的东南部，还有的认为是在河南的西南部。总之就是这三省交界处，在今天的这个汉水流域的中游，在这一块地方。那么当时呢，最开始的时候，楚国在西周初年被封为子爵的时候呢，它只有就是说50里之地。但是呢，在整个西周时期比较长的时间，楚国它就逐渐的扩张，到了这个西周的中后期，已经是当时领土已经包括湖北省的大部，占了湖北的大部，在当时已经算一个很大的国家了。而到了春秋时期啊，楚国继续扩张，并且呢，趁着春秋晚期，当时我们说了，春秋晚期的时候，北方的各个诸侯国它都是处于一种非常混乱的状态，国内这些大臣造反的、弑君的，还有就是国君相互兄弟争位的非常多。而楚国由于楚庄王接受了这个中原的先进的礼仪文化，他反而他的国内比较稳定，所以趁这个机会楚国大举扩张。因此呢，到巅峰时期，楚国的实力占据了今天的湖北、湖南、江西，还有就是说安徽的大部，还有山东的一小部分，还有浙江、江苏的大部，以及南边两广的一小部分，贵州、重庆的一部分，还有河南的一部分。 这么大一块土地。 再举个例子，当时秦始皇统一中原，扫平六国之后，当时秦始皇一共有36个郡，设了36个郡，这36个郡呢，其中有11个郡是原先楚国的地方，所以占了将近三分之一。并且我们要说，这36个南方楚国这些郡的面积实际上是比北方那些郡要大的，当然呢，从面积来讲就是三分之一，从人口来说呢，楚国人口可能没有那么密集，因为楚国毕竟就是说它的当时南方地广人稀， 对，而且它各个地方应该说，不像 就是因为它现在看上去很发达哈，这个两浙地区啊，两广地区啊，但是其实在以前不是这样的哈，所以说这个这块地方是地广人稀，物产又很丰富， 对 啊，那很想问问杨老师啊，就是楚国大家都会觉得它是一个少数民族是吧，它的族源起源是怎么来的， 它的族源起源我刚才也说了，就是说它的楚国的王室成员是用中原的祝农氏之后，就 祝农氏 祝农氏是在皇帝的后裔，皇帝的后裔中的一支，当时担任祝融氏，就火神嘛，他们是负责掌管当时用火的，就称为火镇，这个官员在当时非常重要的。之前我们讲过这个司马家族，司马家族也是祝融氏之后，就他们俩是就是说所谓祝融氏八姓的分别中间的两姓，熊姓和这个后面司马姓的头。 那楚国的大姓是什么姓呢？ 楚国大姓就是叫做我看芈姓，然后有熊氏， 熊就是那个熊猫的熊， 对，熊猫的熊， 就是、那个熊， 国就说他的氏是熊，然后姓是芈，芈就说明他们从血缘上讲，然后是王氏呢就是姓熊，王氏姓熊，另外还有三支嘛，所以昭氏、景氏、屈氏，屈就说这三支就是属于他不是属于熊姓的，就不是熊氏。就不是这个王室的，不能当王的，但是就属于王室的大姓。 哦，他们对于姓氏在以前，尤其在楚国是非常讲究的，就是有的姓氏你就做不了王，即使 对，就是说王室的只有熊氏，熊氏才能为王。但是另外像昭氏、屈氏、景氏，这就属于跟王叫王族的大氏。他们像屈原，那屈原那就是他跟楚王实际上也是亲戚。 哦，对，屈原也是一个大姓哈， 对， 在楚国。 对， 那么刚刚说到， 然后他的老百姓，我们刚才说到，他的这个王室成员是从中原来的，但是老百姓呢，主要的当时就是当时长江流域的这些所谓的这个我们被称为当时被称为蛮族，被中原称为蛮族。那么这些呢，有的是属于当地土生土长的这个少数民族，但少数不一定是落后的，有的像我们说当时成都、四川、重庆这一带的。他巴人、蜀人，那本身他自己有三星堆文化，巴人他自己当巴人，当时重庆人最开始在湖北发源的，他也有他的巴文化。同时呢，还有一些呢是在黄帝战蚩尤的时候，当时蚩尤被打败之后，蚩尤手下的这个九黎部族有一部分都并入了黄帝炎帝的这个华夏族，另一部分逃到这个长江流域，称为三苗，也有部分是在三苗族。但是呢，整个这些所有的少数民族，为什么我们说楚国对中国贡献非常大，所有都有少数民族在西周时期，西周早期原本是在长江流域分布着数百个大大小小的这种邦国部族，就是楚国在几百年中一步一步，不光是用军事征服，也用文化这种就是这种融合，一步一步把他们建立成一个强大的楚国。然后呢，到了春秋的中期，楚庄王以这个一个庞大的楚国主动的学习中原的华夏文明，靠拢华夏文明圈，这样呢就实际上使得我们中华民族原先的这种华夏文化在黄河流域发展，就一下子扩展到了长江流域。就是说楚国带着这个长江流域咱们大大小小兄弟，大家共同加入咱们华夏文明的大家庭，也造成了我们今天华夏有如此辽阔的土地。 所以我们觉得，你看今天聊这个楚国，就大家会发现哈，就是其实是追根溯源聊到了中华文明起源， 对 它的起源为什么现在是这样的一个脉络，是吧？它其实之前它是有一个自己的就是起源发展的过程的， 对。 刚刚说到了楚国，它是怎样一点一点变强大的？那么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很好奇啊，就是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有很多的小王朝，楚国也是其中的。 国家不叫王朝，叫国家， 叫国家，诸侯国。对。 对。 那么这个诸侯国就是都没有活那么长时间的哈，楚国是八百年。 战国七雄中有一个比楚国长点，就是说大部分国家确实都没有楚国长。然后呢，为什么？因为到了战国时期，大部分国家都被吞并了。后面战国有三百年，就基本战国七雄为主。要说比楚国长的有一个国家，燕国。就咱北京这一块这个燕国，这个燕国呢，它的因为楚国跟燕国都是在西周初年封的这个诸侯国，燕国的分封呢，应该比楚国还要早一些年。 对。 而最后从灭亡来讲呢，燕国跟楚国基本上是就在这几年都被秦始皇一下灭了，所以。从延续时间上，燕国肯就咱们北京这块这个燕国肯定比楚国时间是要长一些的。 可能藏个几十年，但是呢从对文化的影响，那燕国毕竟燕国比较弱小，而且长期就偏在北边，当时北京这一块也是属于比较偏僻的地方，所以燕国对于整个中国历史的影响肯定没有楚国大。至于别的战国其用的国家，我们说秦国它是就是说在春秋初期，在春秋初期东西周的晚期这一段时间才就是说建立国家的，它只有500年的历史。齐国它是本来齐国是在西周初年分封的，跟燕国一批的，但是呢中间原本齐国是姜子牙的后代当齐国的君主，但是后来中间被这个田氏给篡位了，因此齐国它战国时候的齐国实际上它只有300年历史。然后韩国、赵国、魏国这三家，他们也是在战国初期春秋晚期三家分晋，他们也只有200-300年历史，所以真正有800年的就是燕国和楚国，然后燕国又比较弱小，楚国那么他这800年确实 非常强盛， 对咱们，而且对咱们整个中华文明历史的这个进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对，所以燕老师咱们就聊一聊啊，就到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哈。那么我其实在聊这个问题之前特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楚国为什么是强大的800年？ 楚国的之所以能强大，或者我们说为什么他能够强大，他能够强大的一个地方是本身他的可能地理位置比较好，它在最南方，这个最南方呢看似我们说比较偏远的这个地方，如果你换成一个比较弱势的一个群体，那可能很快你被周围的，当时楚国周围都是各个少数民族部族，那也许你抵挡不住了就被少数民族部族给灭掉了。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你自己本身这个国家你的文明你的这个尚武的精神能够比较强大，那你反过来你可以就是说从跟这些少数民族之间可能有一个斗争，也有一个合作交流的过程中间，这一块地方等于就是地广人稀，天高皇帝远，你可以随意的发展。所以楚国第一阶段我们讲从一个只有方圆，按照周朝的规定方圆只能50里，就是今天可能一个乡镇那么大小，一个巴掌大的地方，它能够逐渐的在几百年中成为一个占据今天一两个省的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在当时占地几百里上千里已经是一个庞然大物了，能够有这样一个发展它可能跟这个有关。那么其次第二点，当楚国已经成为了一个庞然大物之后，那么它为什么能够在整个春秋时期能够就逐渐的向北面扩张，使得当时天下诸侯都害怕楚国，这个主要应该就是发挥了我们说所谓的蛮族的尚武的精神。因为当时呢就说中原国家我们讲一，它就是在文明比较发达，经济也发达，生产力发达，礼法 走得比较快， 走得比较快， 但是楚国就比较慢， 楚国 比较慢自然它就会比较的尚武，比较的野蛮一些。 对，我们说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现在呢文明其精神的国家它可能自己经过若干年的发展，尤其春秋时代都是贵族政治，这贵族流窜带俗一旦多了，我们说可能你有些贵族精神或者怎么样，但是同时必然容易产生一个腐化，赞成于长期位居高位，没有竞争，底下人才上不来，必然会 比较安逸了。 比较安逸了，就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北方中原的这些就是说比较安逸的这些长期的所谓文明国家打不过楚国。那么最著名的例子当然我们宋襄公，宋襄公他实际上从道德讲，那宋襄公是可以说春秋首屈一指的大讲道德的人，但是他在战争中就是他让楚国就是说渡过河来，让楚国军队列好阵，他才进行公平的战斗，结果就被楚军打了大败。那么这就所以楚国第二阶段他能够成为一个强国，能够就威震中原，那是靠了他的尚武精神和他的这种蛮人的，所以我是蛮人，所以我不讲你的规矩，这么一种野蛮的习气。但是呢这个时候楚国就走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了。楚庄王我们知道春秋五霸中有楚庄王，楚庄王他的爷爷楚成王，实际上如果我们光论打的胜仗，我们光论占的土地，占领的这些土地来说，楚成王是比楚庄王打的要多得多的。楚庄王基本没有扩展太多的土地。 楚成王是第几代？ 第几代我也没算了，反正楚成王是楚庄王的爷爷。 哦， 他反正这个因为已经几百年了，这个代数中间我也没去数。 他应该是属于楚国发展中间阶段的。 对，中间那个春秋时期嘛，春秋时期就是楚国成为很大一个国家，很大程度楚成王打下了疆土。 哦， 但是为什么楚成王 没有坐下江山， 没有被称为春秋五霸呢？春秋五霸中没有楚成王，为什么？楚成王可以整个春秋楚成王打下的领土打得最多的。他为什么没成为五霸？因为他并没有得真正让这些诸侯心服， 咱们春秋五霸不光是说你兵力强，你打胜仗多，你就是五霸，要你真正让诸侯服你。楚成王用武力压服了诸侯，但并没有得到这些诸侯的心服口服，所以真的是到了这一步，如果继续楚成王这个路子，那么楚国无非就像说咱们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可能短暂很强大的一些蛮族匈奴或者就突厥， 嗯， 这些他也一度很强大，占了大片领地，但是缺乏这个文化内核，很快就烟消云散。所以楚庄王到他继位之后，他就是大力的吸取这个中原的先进文化。当时完了，他曾经带着军队要进攻，不知道进攻到跑到了周国的首都，周朝的首都，他就很奇怪，说周朝现在已经只有这么几百里的土地了，连一个中等诸侯国都比不上，为什么天下诸侯都还把周天子奉为这个天子呢？他就派人去问，就说你们周朝这个庙里面的九鼎，代表咱们华夏江山的九鼎，九鼎有多重啊？当时周朝大臣王孙满就告诉他说，这个九鼎可能很重，可能很轻，如果说你能够得到这个天下人的拥戴，那么他就算很轻他也很重，你搬不动他。如果得不到天下人的拥戴，那就算很重，他也很轻，很快会被推翻。当时呢，就说，那么楚庄王就又问了一句，他说就说，你这个说的，你不都是忽悠我吗？我现在我这边十万大军，我把叫士兵把这个钩子摘下来，我就可以铸成新的九鼎，也就是我能用我的军队，我就可以重建一个江山社稷，抢走你的江山。王生嘛又说，你知不知道这九鼎怎么来的？这九鼎不是你把兵器上的东西扔下来就能铸就成的，这九鼎是当年大禹治水，让九州的百姓得到了安逸，保护了九州百姓，所以九州百姓把他们自己的金属贡献出来给这个大禹铸成了九鼎。九鼎是要得到人心的。于是呢，经过这一番之后，楚庄王就明白了为什么就说他的前辈楚成王，他的爷爷楚成王打下那么多的地方，但是还是就最终一直被中原诸侯排斥。他就转而开始就是说放弃这种过去的楚王一味以武力征服，一味以强力压迫的这种措施，而开始就是说吸收中原的文化。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就这个楚国他强大的军队依然如此，同时呢他又遵从文化礼法能够收复人心。当时发生个情况，就是他去攻打郑国，第一次眼看要把郑国打下了，打了十多天，好像郑国要被打下了，郑国老板就哭嘛，就嚎啕大哭。楚庄王就听到啊，他们哭得这么伤心，我们先退后。结果退后，郑国军队以为就说是援军来了，就马上赶紧把这城防又修好了。这楚庄王再进攻，又打了几个月之后呢，又终于招架不住了。但这个楚军伤亡已经很大了，这个时候招架不住了之后，然后郑国又来要投降。楚国的将军说，他们怎么有几个月，我们伤亡这么多军队，投什么降啊？冲进去把人灭了就是了。楚庄说，不，他们要投降我们还投降，而且不是说就在城这儿投降，而是退后三十里之后跟他们签订这个合约，这个就是对郑国的一种尊重。当时郑国的这个国君就自己过来说，啊，你怎么处置我都可以，但是呢，请你不要为难我老百姓。楚庄说，好，你是这么好的一个国君，为了老百姓你愿意就承受一切这个惩罚，那我就不惩罚你，让你继续在这儿当国君。他通过这些举措，我们从军事上讲可能是比较傻的，跟宋襄公一样，但是实际上呢，通过这个举措收复了天下的人心，奠定了那么楚国就从此以后不再是一个野蛮的蛮族，而是一个咱们华夏文明的一个遵守礼法的国家。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 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好，北京时间11:30，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本书，叫做《凤舞九天：楚国风云800年》。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杨毅，欢迎一下杨老师。 嗯，大家好。 我很想问问杨老师，为什么我们的题目叫做《凤舞九天》呢？ 凤舞九天这个原因呢，是在于楚国它跟当时的中原在图腾崇拜上呢有一点点区别。 嗯， 当时中原一般是以龙为这个崇拜的图腾，而楚国呢则是以凤， 哦， 以凤凰为这个 禽鸟。 对，以禽就是凤凰。 嗯， 凤凰就传说中的这种就是神鸟嘛。 对对对。 那么实际上在楚国的一些故事传说或历史记载中呢，也都出现了这个凤凰的影子。像譬如说著名的这个楚庄王，当时的那个大臣为了劝这个楚庄王，就楚庄王刚继位，就好像是一种沉溺于酒色并且经常游玩打猎的样子，一个大臣就劝他，就说你这个有一只大鸟啊，就一只像凤凰一样的大鸟飞到咱们的金山，三年不飞三年不鸣，你知道怎么回事吗？楚庄王说这个大鸟啊，它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所以呢他就，于是楚庄王实际上这三年时间他并不是真的就沉溺酒色，他是借这个机会是在慢慢的安排自己的这些人事，摸清这个大臣和政务的底细。所以之后楚庄王，刚才我们说了，他带领长江流域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子民邦国一块就融入了华夏圈子，使得咱们华夏文明得到了一个很大发展，也让楚国呢就说树立了真正的华夏霸主的地位。然后另一个例子，当然我们就说当时孔子，我们说刚才一旦也谈到，就说楚国最开始他在文明上可能是一个比较落后的， 对。 但自从楚庄王接受了这个华夏文明之后，楚国就一跃反过来成为了这个中原各国中好像礼法最健全、政治最稳定的一个国家。所以孔 后起之秀， 对，孔子到了晚年，当时楚国的楚昭王就邀请孔子到这个 楚国 来执政， 来执政， 对，就楚，因为孔子很高兴啊。孔子当时在中原各国到处碰壁，看这个中原各国乱臣贼子，一个个弑君的弑君，造反的造反，非常失望， 礼崩乐坏。 对，他觉得这个楚国好像还比较稳定，就很高兴到楚国来了。但是呢，就当时楚昭王跟孔子一聊，就觉得挺好，就准备呢，就说想商量着封给孔子，就说700里的土地。 哇， 这700里土地当时就仅次于齐国、晋国、秦国、楚国的四大国了。如果真在那孔子就是天下第五大国了。 对， 要封给这个土地，然后让他来帮助我治理楚国。但是呢，当时就说楚王的叔叔，就给这个楚王说，他说，那咱们这样不行啊。孔子呢，他是要恢复西周的这个礼法，要西周礼法，咱们楚国只是一个50里的子国。再说了，你看咱们这手下这些人，搞外交的有比子贡强的吗？搞军事的有比子路强的吗？搞学问的有比颜回强的吗？这样让孔子在这儿呢，我怀疑到时候咱们国家被楚国会被他吞并的。就当出于这个考虑，楚昭王呢这个事儿就暂时搁置了。结果不久啊，这个楚昭王就去世了。孔子就非常伤心，但他这是继续留在这儿吧，好像没啥希望，走吧又舍不得。这个时候当时楚国的一个我们认为道家的一个文化人叫做楚狂接羽，他就叫做是个狂人，楚狂人接羽，他就走过了孔子的车前，就唱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亡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就意思也就说拿凤凰来比喻孔子，说你为什么你的命运这么悲凉啊，这个亡者不可见，过去的事情不可追回了，来者犹可追，未来的事情还应该把握好啊。但这个既是说孔子，也是可以说是说整个这个孔子想要恢复的春秋礼法的这个命运。这个春秋礼法到那个时候其实已经维持不下去了，楚国虽然说还保留的比较好，但注定的渐渐是要被历史淘汰的，这个时候应该往后看。所以孔子听了这话之后呢，就想去跟接羽说话，但是接羽就跑了，于是孔子就自己就怅然回北归。 就最后就回到鲁国去了。 对，孔子也是跟楚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孔子真的要不禁要感慨一下哈，这个确实孔子这一生还是比较抑郁不得志的。也许大的思想家总有使命吧，也许这个使命就是给他这样一种病不得志的这种状态，他才会真正开始他的这个研究，尤其在这个奠定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非常重要的思想体系。 对， 我们经常说呀，这个春秋与战国啊，这两个不同的时代，其实它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一个时代。到现在，我们都会觉得那个时候的思想非常的发达，或者非常的这个融合。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故事。今天我们节目的关系，我们就来讲几个故事哈。刚刚上半时段杨老师特别聊到了，说楚国其实是奠定了中华文明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或者对后世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对， 那这个影响在思想文化方面包括哪些？ 这个在思想文化方面呢，主要就是说，一个就是楚国呢产生了道家文明。 道家文明 、那么就我们说道家的这个创始人是现在我们一般认为，一个认为是黄帝，轩辕黄帝。当然这个黄帝呢只是一个类似于传说的偶像，真正从学术层面上呢应该是最著名的是老子，就李耳。那么李耳呢，当时他是河南东南部的人，那按照当时是属于楚国的这个地域之下。当然呢我们说后来说老子他曾经到周王朝的洛阳当过图书馆的馆长，后来呢西出函谷关。但是呢我个人认为，但这点就是在史学上是没有证据的，他西出函谷关呢只是就是说他离开洛阳图书馆的一种表示而已。因为当时函谷关以西啊那是秦国，他跑秦国去干嘛呢？没有什么后面记载，大概率应该老子最后呢还是就可能回到了楚国。而楚国这个道家，我们知道道家文化最重要的一个 无为， 三个字，少折腾， 少折腾，对， 少折腾， 就是无为， 对，无为，亲近无为，顺其自然， 没错。所以我现在一定要分享一下啊，最近听了好多的这个管理学的论坛，发现一个问题啊，现在的管理学非常崇尚道家的思想，叫无为而治。就最好的领导者其实就是什么都不干，然后能够激发出员工的这个热情来。他不是什么都不干，应该叫什么都不管。 对， 他是看上去什么都不管，放权啊，这叫无为。然后呢说一下这个道家的代表人物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道家，但是估计对于代表人物可能会有一点陌生，或者有点模糊啊。这个代表人物有谁呢？最早是盘古，然后是伏羲、女娲，还有广成子、黄帝、炎帝、老子、庄子啊，还有列子，还有鬼谷子啊，这大家都非常熟哈。鬼谷子，还有张良啊，还有这个司马徽啊，这是司马徽司马家的，还有诸葛亮，还有徐茂公、宋濂，还有刘伯温、颜真卿、王羲之、张三丰，哇 啊！不过这个呢，就是说实际上呢，我们讲这里面列的是跟道家有点关系的，都给列进去的。 对， 实际上像诸葛亮，实际上呢，他更倾向于这个法家和儒家。对，他只他身上有一些道家的气质。 好， 因为毕竟都进入汉朝之后，其实这各家分的并没有那么开了。 好，我们就重点来说说道家哈。刚刚杨老师特别给大家讲到了道家的起源是谁来起源的，那么他是怎样在楚国生根发芽发展壮大的呢？因为其实我看到您书里特别讲到了一章，讲到了墨家。墨家其实应该说是比道家发展的要成熟很多。 对， 那墨家入楚难用事。 对，墨家是这样的，就墨家跟道家呢，应该说他们是某种程度讲是两个极端。道家我们讲是属于叫亲近无为少折腾，墨家是当时的平民主义，或者说叫极端民族主义。他呢就主张叫兼爱非攻，一个是不要战争，这个是跟道家一体的。但同时呢他就强调一个，就是说老百姓对应该享有一个这种就叫做就是说你可以认为是选举权吧。就墨家他反对这些贵族高高在上，就反对王权，他认为就权力应该在民，所以呢老百姓应该选出一个叫执政者来。但这个执政者一旦被老百姓选出来之后，应该具有非常强大的这种权力，说甚至反对我的我可以把他杀掉是可以。也就是墨家是按照我们今天看的有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那种国民工会的这么一种味道。所以呢墨家这样的政权，那么首先我们讲他进入楚国之后，首先他主张这个就是说王权是由老百姓来选的，这就与楚国的本身呢我们讲楚国无论是从他本身的这种就是比较蛮夷的这种 原生态文化，还是从它后来就归附于华夏之后的这种叫春秋礼法，那都周朝的礼法都是不可容忍的。儒家的礼法讲究就是尊卑嘛，上下尊卑，各安其位，各谋其政。那么你这个墨家肯定是不允许的。同时呢，墨家本身我们讲他这种就是说很强硬的这么一种处事态度。墨家当时墨家自己组织了这种说侠客团，把他们认为对老百姓有害的这些贵族，他们是可以派人去暗杀的。所以这又与楚国我们的楚国文化中道家文化这种清净无为，又是两者又是相悖的。所以墨家到了楚国之后呢，我们说墨子的这些大臣中有一些确实在楚国当官，并且呢墨子过来也得到了他的一些支持，但整个墨家你要想在楚国有一个长远发展呢，其实就不是那么容易的。相对而言呢，道家在楚国我们讲它本身就要发源于楚国，而且呢它很适合楚国这种相对地广人稀，物产又比较丰富，生活又比较安逸这么一种状态。当然我们说凡事都有两方面，这种道家文化让楚人能够生活的相对比较安逸一些，那么必然会造成在弱肉强食的这个列国争霸战争中他们处于下风。因此为什么我们讲秦始皇秦国他能够一统天下，为什么各国的当时各国都在变法，就法家这些法家人士，像韩国申不害变法，楚国吴起变法，魏国李悝变法，秦国商鞅变法，为什么只有商鞅的变法最彻底？那就是因为秦国整个当时它是处于民风最彪悍，并且西北高原嘛，就相对而言是比较生活比较艰难，周围又是少数民族西戎环绕，这种情况下锻炼出来秦国本身是最彪悍的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呢就愿意接受战国时候法家那种纯粹的约束，就纯粹就是严刑峻法来管理你，一切干什么听领导的，听政府的， 对，听上级指挥的， 听上级指挥。 对， 那只要上了打仗，砍下人头，悬赏，砍了人头有功，回去给按人头给你发奖。这个在当时关东六国是不可想象的。这因为关东六国还是虽然说我们讲春秋大义已经就是烟消云散，但还是残留着一些叫上古时的礼法道德，认为杀人是不好的，打仗尽量少杀人。所以只有秦国那个我们可以看，你看这个《资治通鉴》也好，《史记》也好，只有秦国动不动斩首多少多少万，斩首多少多少万。其他国家一般打仗就是说最多就打败了，打胜了，就仅此而已。所以斩首多少万，那么秦国用这种方法，秦国在法家的统治之下，把整个秦国彪悍的秦国人打造成一台战争机器，在这个用了几十年时间推平了六国。但是呢，这样一来，我们的秦始皇是很伟大的一个人物，他建立了这个道德统一度量衡，车同文，书同轨，车同轨，书同文，这样呢，让整个我们国家从制度上达到一个统一。但是他单纯这种一味蛮横的这种武力压迫是不能统一人心的， 而且也造成了很大的文化的伤害或者是毁灭，比如说 焚书坑儒， 对于思想文化来说是做了非常不好的功绩哈。 对，就是我们姑且先不说他对思想文化方面来，就单纯从这个整个就是人文的角度，他只是从军事层面政治层面征服了全国，但他并没有从人心文化精神的层面把这个天下统一。于是关东这些人对秦国是非常不满，秦始皇死后才三年秦国就给推翻了。如果就说这个时候继续这样放任下去，那么中国有可能又变成像欧洲一样四分五裂了。因为统一的秦国并没有给后人一个好的印象，反而让人看到这个秦这样好糟糕啊。 对，我也很好奇一个问题啊，既然秦是这么暴力的一个应该说是一个小的诸侯国哈，那么他为什么能够在统一六国当中，除了战争机器是一方面哈，能够战胜楚国，因为秦楚两大小国其实当时是非常大的这个叫对立的两个国家，而且我很好奇啊，因为楚国之前跟秦国是非常交好的，或者说是兄弟关系啊，那后来是什么情况，什么样的事情让两个国家交恶了？交恶之后，产生了这个战争，到最后秦又打败了楚。 这个所谓两国为什么交恶，很简单，秦国最开始我们讲秦国跟魏国打仗，当时秦国最开始不如魏国强大的，所以楚国是给秦国给了很大支持的。等到这个秦国把魏国打败了，然后秦国又商鞅变法之后几十年时间逐渐往东占领了魏国大片土地，把魏国的河西之地全部吞并。这时候秦国看魏国已经打服了，韩国呢也比较弱小，也比较 比较关心秦国。 嗯， 这个时候秦国要打就只剩下两种，要么北上打到赵国，要么南面打楚国。 嗯，赵国什么他要 赵国，因为当时赵武灵王也是一代雄主，也是就是说，而且赵国有骑兵。 嗯， 这一点说秦国跟赵国硬拼还不一定能打得过。 嗯， 相对楚国吧，第一地方很大，但人口相对稀少。 嗯， 第二呢，当时我们讲楚国虽然他经过吴起变法之后也是比以前强大了，但是毕竟呢他的贵族政治凌厉，他的军队他的力量没那么集中，而且呢叫楚怀怀王比较傻，说白了就是楚怀王比较傻，因此呢就是说 给了他机会。 对，著名的张仪七楚嘛，就是秦国派他的这个谋臣张仪进入楚国，翻云覆雨，先是说服楚国跟齐国撕毁了盟约，接下来又反过来欺骗楚国，最后跟楚国发动战争，最后造成本来是莫名其妙的一个就是楚国就糊里糊涂就一下子变成了诸侯的公敌，遭到了秦国、齐国、魏国、韩国的围攻。 嗯， 经过这一战之后，那么我们讲楚国就损失了西边的大片土地，而且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讲楚怀王这个人呢虽然比较傻，但是他还是比较遵守这个道义礼法的。 嗯， 但是最后楚怀王怎么死的，就是说秦国当时就是所谓芈月，芈月这个在历史上就是芈八子，他芈月是这个殿试中的名字，芈月的儿子就秦昭襄王嘛，秦昭襄王就请这个楚怀王过来说，我们两国商量两国友好的事情。 嗯， 楚怀王现在这里算起来，如果芈月算我姐妹，你就算我外甥，我是你舅舅， 对， 大摇大摆就去了，结果去了就被这个秦昭襄王把他扣押在秦国，说你必须割让两个郡给我，我才放你回去。 嗯， 这个楚怀王就怒了，说我如果跟你打仗打了败仗，我割地求和这个没问题，或者我们俩结盟，我为了友好我割给你土地也没问题，现在你说让我来和谈，把我扣押了要土，我绝不干。所以就这样，他被扣了三年，他就在最后就死在了秦国。但从楚怀王以后，后面这些楚王我们就叫一代不如一代，他们在一方面他们丢掉了楚怀王那种最后的贵族王者的骄傲，开始呢学习这个春秋时期这种春秋学习战国时期这种尔虞我诈翻云覆雨的点子，但他们的这个能力呢又很差，并且呢就是到楚国到了后期又纯粹落入了这个贵族政治了。我们讲楚国的这些贵族中间呢，就是说春申君黄歇算是就是说一个比较厉害的人了，但这样一个人呢，当他面临着这个秦国的进攻的时候，他拿出什么办法呢？他是去派人去给秦国说，他就不是派人，他就自己去给秦国说，他说秦国呀，你不要打我们楚国，你可以先打韩国和魏国，打了韩国魏国之后啊，你就可以打齐国，再打齐国之后我们楚国就会投降你了。 嗯， 就整个就从楚怀王死后，整个楚国可以说被打断了脊梁骨，虽然说当时楚国还有很大的一片领土，军队人数也很多，但是呢面临着秦国咄咄逼人的攻势，他们就没有一个英明的这个君主也好或者统帅也好站出来领导他们反击。于是呢，虽然我们看见楚国地方是很大，但秦国就像一头狼吃肉一样，不停地一口接一口从西往东咬，你再大的领土你能够咬多久呢？但是秦国打下了魏国之后，你楚国当时 后期的首都只有100多里了，那楚国的方法是什么呢？我迁都，我把都城从安徽的北部迁到安徽南部，这样不就离秦国有几百里了吗？但是你天下这么大，你能躲到哪儿去呢？所以因为有这样一个情况，就再加上楚国后期本身发生了一些就是说宫廷内部的这些斗争啊，这些最后楚国就被秦国给灭掉了。 嗯，好，这是刚刚讲到了两个国家之间的纷争故事哈，但是其实刚刚杨老师特别提到了一个人物叫吴起。 对， 吴起这个人其实在当年的变法改革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嗯，但是吴起这个人呢，在您书里写到了一些细节，其实我特别看了一下网友的评价啊。 嗯， 有的人就说，对吴起即使他有再大的作为， 嗯， 也特别看不上他。 嗯， 为什么？我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吴起呢，有一次在打仗的过程当中啊，就是这个应该是士兵啊，然后因为伤口化脓，所以呢，吴起就亲自作为一个大将军啊。 嗯， 是吧？ 对， 然后就帮他去。用嘴帮他去吸脓， 对，然后呢，吸脓液。 对，然后呢，很多朋友觉得说，你一个大将军啊，然后你去做这样的事情，你完全可以让大夫来做，是吧？ 嗯， 觉得这个人非常的喜欢收买人心。 对，就是收买人心。 对，然后呢，虽然他有再大的天赋和军事的这个能力， 但是呢还是遭到了他的人品遭到了网友的唾弃哈。 对， 我们聊聊吴起这个人。 嗯，吴起这个人呢，就是说像刚才举那个例子，是第一是史书有载的，并且呢我也认为他就是收买人心。当时就他给这个士兵卸了龙之后，当时那个士兵的母亲就在嚎啕大哭，别人问说为什么这么哭啊，那母亲就说以前呢这孩子他爹在吴起手下当兵，吴起也是给他吸龙，所以呢这个孩子他爹就非常感激，上阵之后打仗不要命，最后就牺牲了。现在啊这个吴起又来给我儿子这样吸龙，我担心我儿子也活不长了。他吴起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收买人心，并且呢吴起在楚国变法过程中间，当时我们知道楚国原本是贵族政治，就国家这些资源国家权力全被这些贵族所垄断，吴起为了打破这种垄断呢，他实际上是采用了一些严厉的手法，所以呢对这些贵族就很不客气，并且他自己呢也是就是说这也是都动用了武力进行了一些镇压。 嗯， 所以这种情况当时有的人有识之士就劝吴起说，你这么搞啊就是说得罪人，你自己是没什么好结果的。最后确实就说吴起就是说支持他的这个楚悼王刚刚一去世，他就立刻这些贵族立刻发动了叛乱，就把吴起给杀掉了。 嗯， 但是另一方面讲呢，我们说吴起他作为一个政治改革家，我们关心他的第一关心应该是关心他的这个改革本身这个方向对不对，第二改革有没有达到效果，这是评价他这个历史地位的一个核心。 对， 至于他个人在这个过程中用的一些手段可能不太光明，或者现在看来比较恶心的，那呢只是他为了达成这个目标的手段。我们可以说因为这个手段你可以鄙视他的人品，这没有问题，但你鄙视归你鄙视，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在历史后世留下怎样的名声。我相信吴起自己他也并不是想留下一个谦谦君子或者留下一个道德圣人的这个名声。对他而言呢，吴起的变法虽然说没有说完全的成功，毕竟我们刚才讲过法家的这种就严刑峻法的变法本身就跟楚国本地的道家文化是有所冲突的。 嗯， 但是由于吴起他的变法确实是使得楚国得到了强大，在吴起死了之后是楚肃王，楚肃王之后就是有楚宣王楚威王的所谓的宣威之治，那么就使楚国有数十年时间一度是叫宰割，算是宰割天下。当时所谓天下三大强国秦国齐国楚国，齐国就被楚国给打败了，所以呢能够有到这样一个效果，那吴起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呢也就可以奠定了。至于他私德如何，他的一些手段不好，我们后人尽管可以评价，这没有问题。咱们但是呢同时也不，我们不能因为他目标的我们说正确性或者能够达到就忽视他这个手段的一些错误性，或者说比较下流也好比较恶心也好，但同时我们也不认为他的手段或他的私人品德有些问题，就好像就避而不谈他客观上达到的一些历史成就。 嗯，没错。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啊，叫做王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我觉得历史就像一个老人一样，他总是耐心的一遍又一遍的讲解着同一个道理。 对。 但是呢人总是健忘的，比如说当年的秦始皇他统一度量衡焚书坑儒之后，他真的没有想到哈他的第二代然后慢慢的才没几年就衰落了这个王朝。所以秦人是不暇自衰的，也是不暇自哀的。但是后人呢就是觉得哎呀你太可怜了，你太可惜了哈。后人哀之而不见之，所以呢是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后人你这个虽然你是觉得他可怜你为他悲哀，但是你没有去借鉴他的这个真正的成功失败的原因和这个教训，那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对， 所以历史才像一个车轮一样一点一点的前进，在前进的过程当中它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 对， 就像这种纷争霸权然后一点一点的让我们感觉到其实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是那么的重复的相似的，很多历史在上演着哈。所以有道是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必战必危。所以我觉得其实无需是看这本书楚国风云八百年，其实更多还是在回顾我们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历史长河当中那么多的朝代不断的更迭，在更迭的过程当中有那么多的故事，其实对我们本身来说就是王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 对。 嗯，好，在结束的节目的最后的时间哈，请杨老师再我们说一句话介绍一下这本书。 看这本书呢有楚国，看整个春秋战国，由春秋战国呢希望能够对我们今天中华文明的发展得到一些启迪。